来、哦、回到营地了以后休息啊，然后你可以这个就大家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，然后吃 歇一会儿、啊、 对对对，歇一下、 嗯、 然后 不辛苦、啊、不 辛苦，对，不辛苦，完全不辛苦、嗯、然后到了大概我们一般会通常到4点钟才会下 午 对，下午就看日落， 那很长的时间， 很长的时间， 对，中间也会休息蛮长时间的，因为在正午的时候动物其实也不太 一样， 对，它会 太阳休息， 对，它会躺起来，然后就是我几乎所有看到的就是遇到过的狮子都是躺在那睡觉的，就是 非常的慵懒， 对对对，只有一次见到过捕猎，还是因为刚下过雨，可能 因为 他 们捕一次能休息一个月呢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没事休息嘛， 对 对对对，他得养足了精神， 对 对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天黑前肯定就回来了、 嗯嗯、 然后就大家就都又坐在这个帐篷里头一起，所以一起聊天什么 的， 就整个很不累，然后也会安排一些特别的行程，比方说我知道的去可以看、 嗯、 可以爬个乞力马扎罗的山， 哦是啊， 然后也可以去看火烈鸟，但是这些就是或者去一个什么湖就走远一些，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东西还是蛮多的、 嗯、 然后不同的营地在不同的位置它都有不同的特点， 对， 然后我知道我们原来住过一个地方，它是在河边 嗯， 然后在河边它就在它那个营地后面就有很多河马、啊、然后虽然河马其实是、哦、就是在肯尼亚，就我听说过一个说法是其实就伤人最多的动物就是河马、 哦、 因为你会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侵害性， 慢慢， 然后你又就是、 哦、 但你要走得很近，就因为它在河里嘛、 嗯、 你如果走到河边跑得很近的话，你会真的会它要感觉到受到这个领地被侵犯了，它、 嗯、 突然跑出来然后去咬你，它的咬合力非常大， 哇， 然后就完蛋，就基本上完蛋，对 对 嗯，然后是这样的、 uh-huh,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还会就是 小心点说， 哎对对、 okay. 而且尤其是在去就是做这些游历的时候，千万千万不要下车，一定要听导游的、 yeah. 对， 真的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方方面面的案例， 嗯， 对吧， 你坐在车里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会觉得你这个车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特别大的生物的、 嗯、 所以它不会去攻击你，甚至就会觉得啊也很正常也习惯了、 嗯、 但如果你一个单个走下来， 你下来就不行， 对、哦、会很危险，但就除非是导游说哎这一块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下来走，这个是 OK 的、 哦、 对 对，一切听从工作人员有经验的安排很重要哈。其实很多朋友一个就是自己的疑问，一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呀，去非洲要打不打疫苗啊？去看动物的时候哈， 这肯定 要打， 要 打， 要打的 对 吧？ 对、嗯，一般会在那个叫出入境检疫局还是安全健康中心，反正他会就是你告诉他你要去哪个国家，然后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。然后我们去肯尼亚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要打那个黄热的疫苗， 嗯、 是的， 黄热疫苗可以管10年的，然后还有吃一个霍乱的药是管3年， 哦、 对对对， 哦、 然后还会给你发一些那种防蚊的，就是那个膏，预防疟疾。 对对对，被蚊虫叮咬会。 对，其实非洲还是有一些那个传播的疾病，大家小心一点啊。 对对对、嗯，除了草原的观光，有没有机会去城市感受呢？这三次当中， 对， 并没有吧？ 没有，在肯尼亚 因为你工作的性质嘛。 对对对，而且我被就是当地的这个旅行社也告知，就是尽量不要在城市里头，尤其是晚上瞎溜达，尤其是肯、 哦、 就是因为不太。 不太安全， 应该会有这个考虑，但具体怎么样，我其实不太会，就没有在城市里的。哦，有一个在肯尼亚，在肯尼亚里有一个小象孤儿院，那个很值得去，就是因为象就是小象一定要跟妈妈在一起才能活下来，但如果他的妈妈被猎杀了或者 好可怜 就去世了的话，他其实对小象会成为一个孤儿，大部分时候不会有另外一个象妈妈来收养你。然后大家就是刚才提到的寻护人员，他有时候会碰到这种小象的话，他会把它救助回来，然后放到这个在肯尼亚在内罗毕的市区里头有一个小象孤儿院，他会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些这工作人员会照料他，然后希望能够在他长大一些的时候放回去。那当时我是2015年的时候去了一次，然后当时就有好多小象在里边， 很多是吗？ 还不少，应该有个20-30只的样子、 哎， 都还蛮小的，因为大象可以长很大嘛。 对呀、 啊，那个就还不到，比我还就还不到一人高， 一米左右的、那个。 对对对、 啊，1米5左右。 然后你可以过去，然后它会开放不同的时段，其实会让游人过去，因为它获得的这些收益也可以继续去来 对 这个抚养这些小象。 啊、对、嗯，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，它就跟那些喂养的人，我们会拿那个瓶子，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大的酸奶瓶，然后给它。就是倒过来、然后小象会自己拿鼻子把那个小酸奶瓶然后拿着， 对对对， 它不是酸奶瓶，大概那个形状、然后拧着然后对在嘴巴里头喝奶，很可爱的样子。 其实我们把这个形象扩大化哈，一只小象在一望无垠的草原当中没有了妈妈，